许军，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周末公职人员选举合并十项公投，其中一项为2020冬奥证明。中华奥会今天出示11月16号第三度收到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OC 来函。若国家奥会受到外界压力干预，未来将依奥林匹克宪章终止或者是撤回国家奥会承认。奥林匹克宪章原文，如果国家奥会活动受宪法法律或其他规定，或任何政府及其他机构的行为影响或阻碍，国际奥会执行委员会于听取该国奥会意见后，得以任何适当决定保护国家奥会的奥林匹克活动，包括终止或者是撤回该国奥会承认。国际奥会在投票前再度发函中华奥会，而且少见的同时发函给了体育署长高俊雄。中华奥会秘书长沈一婷今天指出，这代表了国际奥会高度重视冬奥公投。一旦中华奥会会籍撤销，若要参加奥运，就得由各单项运动总会以及国际奥会认定，才能以独立运动员或者是难民运动员的身份参赛。沈一婷呼吁外界理性思考，以选手参赛权为最大考量，不要情绪性投票。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苏贞昌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张宏禄今天前往新北市选委会，检举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总部上传影片提及民调数据。新北市选委会指出，受理检举将由选监小组处理之后交由委员会审议。张宏禄要求选委会选监小组马上主动调查，而且执意要求选委会的副总干事黄瑶章依照媒体报道说明选委会的处罚方式，不然就是不公平的选务操作。黄瑶章强调，有人检举一定依法送请审议，若有违法就是依法裁罚。但是张宏禄不满，认为选委会偏袒，要是选委会不主动处理，他就控告选委会人员违法，还警告选务人员小心丢了退休金。黄瑶章指出，选委会公平公正处理选务，不是谁的选委会，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侯友宜竞选总部中午指出，侯友宜官方 YouTube 频道发布的电视台专访影片是在13号接受电视台专访，当时完全没有提及民调，但是上传影片之前确实没有注意到了电视台制作单位下了民调的标题，总部已经下架影片，后续尊重新北市选委会处理。台北市大安区一家火锅店指控12名来台旅游的大陆籍旅客吃霸王餐，上周五晚间点了大约9000块钱的肉品，吃饱之后悄悄陆续离开，没人结账，店家报警处理，警方调阅了监视器画面，找到陆客下榻的饭店，但是这群陆客今天上午已经搭机返国，经过联系导游通知，陆客才知道当天没人付账，马上跨海转账给导游协助付钱，也录制了一段道歉语音给店家。陆客解释，一开始八人入座，其中四人的太太还在附近购物，吃到一半，购物团进到店内用餐，太太们认为先生已经结账，先生又以为太太买单，最后才变成无人付钱就离开的情况。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今天才提到网络或者是 ATM 跨行小额转账手续费还有调降空间，金管会主委顾立雄马上证实，年底之前就会决定手续费的调降方案，小额转账手续费调降必须要兼顾银行业者的成本以及民众小额转账的需求，虽然不至于变成完全免费，但是调降幅度一定全民有感。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1点，来到9828点，成交金额916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 119点，来到2179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点，209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2点，269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点，现在是806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72点，来到2625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点，现在是2094点。中央气象局刚刚更新的大雨特报，封面通过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基隆北海岸、新北市山区以及台东含绿岛兰屿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东北部地区也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和东半部地区都有短暂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阿春部长，在这提醒大家，头家面试员工的时阵应该公平，唔通因为查甫查某好看歹看，还是伤老，就无要共请。而且员工上班的第一天，就要替员工加劳保。劳动部甲大家做伙，创造安稳、安心、安全的工作环境。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老公，你捧着一缸酱油干嘛？ 哦，天哪，你知道吗？这酱油色的污水居然是从客厅地毯及布沙发吸出来的。 哇，还好有德国凯驰 Pussy 专业喷抽式清洗机，专利喷抽清洗，强力吸出顽垢，地毯、布椅、床垫、布沙发全都难不倒。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 ，Culture。 2019新北市纪录片奖开始征件，不限主题，版权回归导演所有。 什么奖这么好啊？ 2019新北市纪录片奖啊，即日起至明年的2月25号，只要准备提案企划书、影片片花，就有机会获得新台币33万元的拍摄奖金。 2019新北市纪录片奖邀您一起与世界同框，与感动相遇。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感动无所不在”。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陶晶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だって悪くない人間関係面倒で及び腰 タイプの単細胞。さあ投げ始める、どんな会話する、やりたいことは別にないけれど、ずっと自分だけの世界に引きこもっていたいのに、青空の下でまだ無理を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ら、好きだというなら否定しない、嫌いと言われたって構わない、誰かの感情を気にしてもしょうがない、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你好，我是马克。 又是新的一天，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今天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问你送上一些第六十届日本唱片大赏的得奖名单。哎 是在唱着一个人怎么样，我不想改变吗？ 欸，我也不知道欸。他们是菊坂46， 是不是要来台湾开唱啦？ 在台湾好像是乃木坂46， 都只是46而已。 大概你就2A。 对对。 这首 MB Fallon 今天在第一个小时，除了听一些日本得奖歌曲之外呢，我们要进行立马帮帮忙的单元。 帮 你有任何问题说我们帮帮你的忙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我真瞬间突然想到一个帮帮忙。 什么？ 到底一个月的冰箱， 嗯， 电费是多少钱啊？ 哦，这个好像可以查，我来查查看。 就是平均值啦，因为每个人的冰箱可能也有分什么很耗电跟不耗电这样。 对啊， 对啊。那大概究竟正常运作冰箱一个月要花多少电费呢？ 未查先猜，大家可以先你知道玩一个， 我跟你说，对，你完全没有 概念哦。查价的游戏， 现在是没有概念的状态。 对对对 啊，如果你很确切知道，你就可能先不要讲答案。 对对，大家可以先猜一波，猜一波以后呢，然后我们两个再猜一波。 嗯， 然后 天哪，真的是完全猜不出来，好像会暴露我的无知到极点。 没差吧？这是我们。的确每天都要用电，可是我们不知道到底用了多少电，或者换成钱的话是多少钱。 好，各位百姓们请估价一个月的冰箱，你觉得电费是多少钱呢？泣いてもいい立ち上がる、そうしてきたようにどれがチープなライフ、悲しい夜もそうよ、一人じゃないの、同じ空の下愛する誰かが待っているはず、 So baby feel so good、hey! Up up wake me up、傷つく、Bye. Wake me up， 来自 Twice。现在开放大家猜一波，因为我们电费两个月缴一次嘛， 对对对，可能要还要再除以， 对，除一个月，你可能觉得那两一次缴电费，感觉可能要除以二。你觉得一个月冰箱电费大概多少钱呢？嗯，我刚刚讲出我要猜价钱之后，就受到一波很强烈的嘲讽跟嘲弄这样子。 但没有一开始听到以后，就是。吴马懿不是说什么我不敢猜，猜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我说没关系啊，没关系啊。 他一说没关系，说好，我猜30块。 然后我就大笑说：“吃米不知米价。” 我原本要猜50块的，两个月100块。 嗯哼。 但我居然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贵。 嗯哼。但是一开始我的反应是这样嘛，对不对？然后我自己猜，我可能就猜成可能300块。 你猜300，好。 对对对。 我看一下上面。300、100、500，有人猜50哦，450，有人猜到1000， 1000的太夸张了啦， 300、600、250、200、600，是吧？好像平均落在大家觉得一个月花200、300左右， 但实际呢，我去查以后发现， 嘿嘿嘿， 广播女神为什么叫广播女神？ 你干嘛？一个月到底多少钱？ 差不多啊， 30块， 没有到30这么便宜啊！等我现在除一下哦。 这个团体呢，他们叫 Da Pump， 可能多年前你有感受到他的热潮，然后最近呢，今年他们用这首 USA 翻身，很多媒体说他们咸鱼翻身，我觉得4个字是有点过分了。 差不多一个月除下来的话，因为每个人的冰箱很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小，有的人比较大， 有的工业用，工业用那个就算了，这样。 然后有的可能家里人比较多，开开关关或是那个压缩机等等等等的问题，差不多70到100。 啊 Yeah. 小时呢，在进行立马帮帮忙的单元，一开始呢，播员就有一个帮帮忙，他说呢，他那个雨衣的拉链坏掉了，但扣子还可以扣，究竟要买新雨衣还是换拉链呢？ 买新的吧。 你那只有扣子，那大雨袭来，不是还是会从那个缝里面纷纷的渗透到你的衣服里吗？ 我觉得换拉链真的是一个很环保跟节俭的做法，哎，让我想到我的爸妈。 好像除非我那一件雨衣是特别去买的，因为有些雨衣很贵，那个花色很美， 非常非常好看，然后自己很喜欢。 对，然后我就 换了。如果是普通的那种，就算了吧。 就是黄色那个一折，就是大家都普遍有黄色、粉红色， 或是深蓝色，反正就是机车。也许你买机车，他直接送给你的那种。 对，那个我觉得就算了吧 ，Let it go。真正要来台湾开唱的，然后他们现在，他们今天好像在台湾有记者会，因为他们有个他们的代言手游叫恋爱手游之类的，我想说是 要去玩一下吗？ 但应该可能会不会是跟乃木坂谈恋爱，我不确定。乃木坂46。 知らなくてもいいんだ。少しだけこの痛みを感じてくれないか。信号を待つ間にちょっとだけ時間をいいかい。この気持ちがわかるはずだ。シンクロニシティ 曾宇谦指挥大师普雷特涅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力作远赴莫斯科录制，无与伦比的梦幻组合重现比赛时演出的经典作品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 息一下，听广告啦。 总希望把最好的给家人，当然要做出最好的选择。2018世界年度风云车 Volvo XC60 全面进化升级360度环车辅助摄影机，收复式儿童安全坐垫等配备。 Volvo XC60 未来新生专案，享50期零利率再送一年乙式车险，年终优惠25万，提前登场，速洽全台展示中心。 我是阳明大学附设医院院长杨春豪。2026年，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社会，全球平均每4秒钟就新增一名失智症患者，而肌少症也是老年失能的潜藏危机。2018台湾医疗科技展11月29号到12月2号就在南港展览馆。 每天2小时，一年220天，终于看到希望冉冉升起。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在花莲、台东及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进度落后的问题，用爱让孩子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温温坦探温温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250万起，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我们是 TZ Back。 部屋から聞こえる君の泣き声、逃げることの方が怖いと君は夢を追い続けてきた。努力が報われず不安になって珍しく僕にして、ここで諦めたら今までの自分がかわいそうだと君は泣いた。夢を君へ思い出してつまずいたなら、いつだってもも君が一番輝いてる瞬間を。続くんだ。 涙が溢れるのは君が歩んできた道のりを知っているから。 他们是 Sekai no Owari 这首山茶花，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在进行单元是立马帮帮忙，然后呢 CW 跟忙说他想要送他侄女20岁的生日礼物、那因为20岁可能他觉得很有意义， 成年礼 他想要送一个有纪念性的商品，不晓得大家有什么建议呢、可是很纪念性的商品会不会给侄女带来过大压力？他在未来搬家他想要丢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想丢却丢不得， 还是因为我一开始想到就是看到纪念性这三个字啊、我可能就会比如说去压一个亚克力奖杯说恭喜你长大了。 我觉得这个蛮棒的耶。 就是有点、有点搞笑。 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人因为我的成长。 对啊，就为你鼓励啊。对啊，你长大这很不容易耶，你长大了。 我觉得这个很好，就决定是这个了。 哦，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不错的。 执行背带吗？ 你被自己 就是一组的， 不是啊，就是帮他报名驾训班，你可以去考驾照。 我帮他付那一笔钱， 对，就让你去练习，然后就从此以后，就是你就会知道说，哦，我会开车，然后会说，这是我叔叔送我的，或者这是我阿姨送我的礼物。 你很会想礼物哎。 私も君に負けないくらいいつだって君のことで心がいっぱいなんだよ。 西野加奈的 Bedtime Story， 有一个帮帮忙把你逗乐了。 要怎么克制不看延禧攻略？这把网络切掉吗？4G 切掉，手机丢掉，电视砸掉，电脑烧掉， 为了一部宫廷剧要做到这个地步吗？ 因为自制力的东西，这施主只能靠自己啊。 不是，你就想你现在看也没有跟上大家讨论的风潮啦。 哦，你已经慢了。 对啊，那你现在看大家都已经讨论完一波了，你要去跟人家讨论的时候，人家也没什么共鸣，说这我们之前都跟我朋友聊过啦。那你 会这么凶吗？就我觉得很认真的想要跟你讲，比如说十年前，你知道吗？我之前有看那个恋爱巴士啊，那个谁谁谁，然后你说这十年前我只要讲过啦。 我跟你说，十年前反而会想要聊，可是不是 你说最你说一个月前的， 对、啊， 一个月前红什么？你说他下个月的时候还在跟你讲说巴厘岛，你就说 这不是一阵子了， 金马奖都颁完了这样子， 而且那个集数真的很多，我们要跟你开玩笑的。但说到了看那个复古的剧，我昨天又看了一部日剧，然后就一口气看了四集，就觉得蛮好看的。之前老兵也推荐过，叫做《迪丽删除人生》。就是菅田将晖真的是蛮有他独特的怪异氛围，他就是找到自己的路数了。 我这周看了之前曾经在节目上面分享的《危机总动员》。 你怎么看到的？ 哦，就是那个有爱又很奇怪的异能网已经有了。 真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危机总动员，然后那个故事很好笑，故事就是关于就是爸妈 要阻止他们的儿女在18岁成年的时候做出一些他们可能会后悔的事情。 对对，就是看到一些 emoji 说啊什么，他们竟然就是订了什么，今天是要破处合约这样子， 然后丢一些茄子符号干嘛的？ 对对对对， 怎样还是很好笑吗？ 我觉得蛮好笑，而且在笑中当中，其实带的那个议题蛮深的，对啊，就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成人你们如此的恐性呢？就是觉得小孩子不能做这些事情，不行，不可以这样子。 你怎么早点通知我？你知道我周末也在找哪里可以看《危机总动员》？ 是哦。 那因为他在那个，比如说， 他是用 VIP 换券的， 对啊，他可能是他是单片租借， 对。 但是因为之前我就曾经赌过一次，也是这种有点搞笑片的，就赌完之后就非常难看，所以就付了那一次之后，我就非常愤怒，所以从此小心翼翼，不敢再乱踩这样子。殊不知很有爱又很有艺术的地方就有了。 很多很多的团体，他们是 AKB48 这首 Teacher Teacher。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下一首是要接老师老师吗？ 没有，他们是有入围日本唱片大赏吗？平常现场版本的哥妹妹有意思呢，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陪你两个小时咯。我们休息一下，进个广告。 间谍放送， 相信自己才能超越极限。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原声带。首首经典，热血沸腾。皇后合唱团正宗传记电影，完美重现八零年代最伟大的摇滚传奇。 妈妈 ，Life is just begun。 合唱团亲自监制《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哈吼！超值护康薄荷林斋，11月16到20号，只要到台塑、福茂、全国及西欧等加油站加满95加，满25公升以上，除享站上优惠外，还可限抵25元哦！好油底加台塑95加，熊安心。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健保署署长李伯章医师。生病是不得已的事情，那我们吃的药呢，一定也是要吃有效的药。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民众到医院看病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告诉医师我们目前吃了什么药，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药物的交互作用以及一些不必要的药物的服用，让我们的健康由健保署跟我们民众一起来努力。 以上广告由中央健康保险署提供。 谁说进口车高不可攀？国产车价66.8万元起，再享零头款，轻松拥有 Peugeot 301，15.2公里超低油耗，红旗最大行李箱，1.99%超低月付，3年3万公里免费保养。欧洲进口 Peugeot 301。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CD，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诺贝尔那件事已经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Báilame como si fuera la última vez y enséñame ese pasito que no sé, un besito bien suavecito, bebé. Taki taki, taki taki rumba。 从上个礼拜呢就开始不停的在预告本周哥哥妹妹有意思会有 DJ Snake 周 蛇。 这首 Ducky Ducky 跟三位歌手一起合作，有 Selena Gomez， 有 Cardi B， 有 Ozuna， 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念 Ozuna。这个答案势必要请大家去 Google 一下了， 真的耶， 太难了， 不简单。 好，欢迎你可以编写手机简讯，简讯内容请打 UFO 再加上

廖博雅从小就学古典音乐，然后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现在他把古典乐加到现代各式各样的曲风当中，当然也有加入他最爱的小提琴。虽然说在网络上搜寻关于他跟小提琴之间的关键字，还会加一个橘子或柳丁，因为他以前在节目表演过，就是用橘子来拉琴。那因为画面太震撼，我觉得在记者会上他也再表现了一次。我想可能这一阵子这个大家都还是会要他不停的表演，替他觉得有一点点的辛苦。待会呢我们要进个整点休息一下了，在整点报时之前来听听陶晶莹桃子姐的这一首，很多人说听了又是一首会哭哭之歌，叫做我不要多幸福。 当我的世界忽然熄灭掉，需要你无论多忙都说好，放下了一切只为了换上一个灯泡。当梦的瞳孔慢慢的缩小，住什么才是最大的烦恼，开始走样了你还是微笑，搂着我的腰。我不要多幸福，多贵的礼物比不上和你相处。我不要多满足，多大的评书能拥抱就很知足。我不 不必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好，我是罗清德。在政治上，苏贞昌是我的先輩，他的认真和认真是我最钦佩的所在。他爱乡秀情，每一次的决定都是最艰难的承担，但每一遍都超越个人和过去，为咱带来新的希望。苏贞昌有能力，有经验，敬请大家共同支持咱新北市的新市长苏贞昌。 遗世独立的海平面天堂，传奇缓慢的沿途风光如诗如画。 蓝下湾完全藏在深闺的绝美生态。 鹿龙湾风光宁静，令人置身世外桃源，幻梦起境的感受。 品冠旅游连续三年荣获越南航空最佳旅行社大赏。 专业用心的旅行好伙伴，请上网搜寻品冠旅游。 大家好，我叫阿啾。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临床研究计划主持人林文馨教授。 CMU995 益生菌是国内唯一荣获国家创新研究奖及多国发明专利，临床研究证实能吸附人体的 CMU995 才能保护全家人的健康。 领航生技独家全新改版再升级，索取试用包0800-678-995 0800-678-995。 优福华语竞碟排行榜， 本周第980周第五名，小球庄春英，巴斯特耳朵。第四名 ，TZ Back Lucy Dream。第三名 ，Nuvi Wild。第二名，李荣浩，耳朵。第一名，容祖儿，长大。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罗百吉。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上周六在凤山的造势晚会上宣布征求百名秃头在23号的选前之夜陪他进场照亮高雄。昨天开始，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就有秃头韩粉报名，截至今天中午已经超过100人，甚至还有女韩粉说要剃头响应，党工请他慎思。韩国瑜竞选团队指出，报名太踊跃，原则上限就是500人，不能再追加。党部也会评估报名者的健康状态，不是报名就能入选。毕竟依韩国瑜以往走进造势会场的经验，总是寸步难行，当晚安全第一，所以必须要审核报名者的健康情况，不希望在最重要的选前之夜发生任何意外。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今天质疑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苏贞昌创办的超越基金会款项不明。2014年，苏贞昌交棒党主席给蔡英文之后，逐渐淡出政坛，人事费用却暴增到了700万，占总收入的70%。当年编列活动预算600万，却只执行了60万。苏贞昌的女儿公司正好于当年成立，合理怀疑款项就是给女儿成立公司，直指超越基金会打着公益旗帜，推动的却是文创为名的政治活动，要求苏贞昌把这些疑云说明清楚。苏贞昌回应，超越基金会的主管机关为新北市政府，基金会的账册资料都报新北市教育局审核，如果违法，市府岂不失职？市府主管监督这么多年都没半句话，他完全经得起检验。距离选举投票只剩5天，部分县市长的选情焦灼，医生发现选举焦虑患者暴增了30%。精神科医师指出，选民过度忧心选情，焦虑症就容易上升。最近收治了一名30岁的男性，心情焦虑，情绪焦躁，还伴随着暴怒失眠。问诊发现，男子热衷选举，但是支持的候选人选情不好，十分忧心。加上女朋友支持的对象为竞争对手，时常突然 暴怒狂骂女友，更以分手要挟女友改变支持对象。家人担忧他想不开，陪同就医，确诊为选举焦虑症。医师分析，距离选举投票日越近，许多原本热衷政治的人情绪更沸腾，在受媒体大幅报道还有网络新闻的推波影响，引发焦虑情绪。最近忧心选举导致心情焦虑的就医患者激增了30%左右。为了避免选举过度刺激情绪，最好适时转移注意力到其他事物。台湾今年风调雨顺，各种农产大丰收，台东纵谷地区的稻谷也不例外，现在进入了二期稻作的收割期，池上、关山两个农会原有仓库已经爆满，近来苦寻存放稻谷的空间，甚至重新整理公粮仓库，希望解决无处可放的困境。池上乡农会指出，今年一期稻作大丰收，两期稻作收成期只间隔4个月，还来不及卖完，二期又没欠收，原有仓库容量明显不够。随着稻作陆续收割，池上乡农会碾米厂近来积极寻觅存放空间，还有2000吨无处可放，只能暂时搁在碾米厂的走道上。还好冬季气温湿度都低，稻米品质影响较小。关山种农会同样面临爆仓的危机，目前已经回收3座公粮仓库，并且整理妥当，能堆尽量堆。但是今年全国稻谷丰收，各地农会都面临爆仓的问题，只能想尽办法尽力促销，走一步算一步。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40点，来到2182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8点，210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0点，269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5点，809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57点，2634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9点，3064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31点，来到9828点，成交金额916亿。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锋面通过对流云系发展猛盛，基隆北海岸、新北市山区还有台东含绿岛兰屿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东北部地区也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和东半部地区都有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台北要做敬老孝亲城市的典范，我要恢复重阳敬老金，大幅增加安养及托老中心，让长辈活得健康，活得长寿。请投2号丁守中，谢谢您。 啊，万能的天神啊，请赐予我一台 iPad。 哎，等等，从现在开始想要 iPad 不用再等了 啊。 即日起到12月5号，只要上新北不速之客友善店家活动官网参加不速之客环保三重抽，在合作店家消费后上传合照，就有机会抽中 iPad、iPhone 还有超商礼券和微秀影城 VIP 电影票套餐兑换券哦。 哇，做环保还可拿好康，那还等什么？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环保局广告。 我是秦慧珠，选举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选出好的候选人是您最重要的决定。秦慧珠认真专业、勤快热心，是您最值得支持的民意代表。台北市松山信义区8号候选人秦慧珠，拜托您。 我是高雄市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在这里特别要推荐一位优秀的市议员，第8号秦慧珠，全力票投8号秦慧珠，拜托拜托。 哈吼！超值富康爆火力灾，11月16到20号，只要到台塑、福茂、全国及西欧等加油站加满95加，满25公升以上，除享站上优惠外，还可限你25元哦。好油底加台塑95加，熊安心。 亲爱的乡亲父老，大家好，我是玉牧民。台湾的社会迈入高龄化，台北市议会也进入了老人化，需要注入新世代。11月24号，请把您神圣的一票投给新党候选人，再造新思维，展现新力量。 我是李荣浩。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飞碟 小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珊妮的《青春》。因为今天接下来要讲一段，我也不确定是不是青春故事，因为其实我对于这个故事也是还不太清楚。之前呢，就是在电台听过广告，然后广告呢，就是有个女生，就是用一种很竞选式吓人的方式说：“是谁杀了朱诗琪？”然后那时候我听到，我就转头想说：“ 到底是谁啊？是谁录的？好想要知道谁录。” 然后我就想说。谁啊？然后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是舞台剧哦，我只觉得说这广告就是很震撼。然后最近 IG 呢，我也被洗版，就是四个女生的照片，然后跳出来说是谁杀了钟诗琪，我就心想说钟诗琪到底是谁？ 对啊，钟诗琪到底是谁啊？ 今天我们就来问问他们，欢迎孟耿如还有李少杰。 Hello， 我是钟诗琪， 你就是钟诗琪， 他就是钟诗琪。 所以那好，这一出舞台剧不是叫做谁杀了钟诗琪，这一出舞台剧叫做 花痴花。 花痴花是什么故事呢？谁要来帮忙介绍一下？ 好，我来。这个节奏就是我要介绍。好，反正就先讲一下，因为大家一开始听到花痴花都会以为是改编那个电影，但其实跟那个电影完全无关。不过前提是我也没看过那个电影嘛。好，反正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故事其实是围绕着一个惊悚一点，它是一个校园凶杀案，但我觉得它是围绕着四个， 到底是四个还是五个女生啊？因为 现在几个？ 因为其实你们在 四个 女生， 主要是四个。 在 YouTube 上面，你也可以看到花痴花的一个前导影片，但那个影片呢，也是拍得很 就是 蒙太奇， 对，就四个女生在屋顶上好像推来推去，呵呵，然后就又有人要把她推下那个楼，然后就啪就没了。然后我说，那到底谁又是钟诗琪？就是 所以是好朋友之间勾心斗角的校园故事吗？ 他没有只是勾心斗角这么单纯而已，就是每一个角色的背后，他都有一个很黑暗，就是 maybe 我在家里遭受了什么东西，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可能把 发泄出来， 对，发泄 对那个东西在学校发酵了，然后可是可能当下那些少女是不自知的，对，就是他没有意识到说。哦，我带着怒气来上学，或者是我带着怨怼来上学，然后那就是那个 不自知，我觉得是最恐怖的。 所以花窗是四个女生在学校的故事，这样， 算是这么说啦， 非常非常简单。 被你讲的好像那个剧很无聊哎、欸， 不是，因为你知道在媒体上面宣传，我们必须要一句话，譬如说以前什么海豚湾恋人叫什么一段爱与什么什么的故事， okay, 就我们需要一个 slogan， 然后让大家很快可以知道说， 就是、 哦，原来是这样子。 OK， 那就是四个女生在学校的故事。 OK， 好。 花痴花是一段四个女生在学校的故事。所以这四个女生是同班同学， 对，她们是同班同学， 没错。 然后刚好说到我们会不自知的带着怒气，所以这四个女生会个别交代她们背后的愤怒以及彼此影响的感觉吗？ 会， 对。那有些交代的可能比较隐晦，有些交代的可能比较完整。可是我觉得这个剧本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它就算是交代了很完整，但是也不。代表他就是一个那么单纯的人，对对对， 所以在一开就是在你钟诗琪死掉这个不算是暴雷，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对对 对, 对，所以有点说要找出他的死因的感觉， 为什么他会被杀？ 所以好，那我们大概知道花痴花的大概故事了，那再请两位分享，那你们在剧中你们就是四个女生的四分之二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你们分别饰演什么角色呢？谁先？ 我在里面就是钟诗琪， 耿如是钟诗琪。 对， 我的个性是有点太妹的感觉，然后家里生活环境算不错，喜欢用钱来交朋友，然后 有钱的太妹我喜欢， 想跟你交朋友， 就是今天下课我请你喝饮料啊，我请你啊，然后请你吃饭啊，然后连老师都可以被钱收买，所以我其实是留级生，但是老师会一直对我非常宽容，不太会处罚我，因为妈妈有偷偷丢钱收买他，所以从这个情况就看得出来，我是一个性格蛮扭曲的人，他没有得到正确的观念，所以在学校我就觉得好像我想要得到的东西用钱就可以得到，但今天没有得到的时候，我就会可能有一个怒气还是什么， 为什么有钱买不到，为 什么 买不动你， 对，然后就带着那个怒气开始影响到身边的同学，开始有小圈圈啊，或者是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 那你那时候在看到钟诗琪这个角色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角色跟你本人落差最大的地方在哪？ 我的个性有叛逆因子在里面没错，但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是乖得不得了， 不得了， 不得 不得了 是多乖呢？ 我从来没有做过弊，然后 连大学都没有吗？ 不敢， 什么？ 我觉得作弊蛮严重，我也不敢，因为我很闹。 你们 觉得？ 等一下， 你抄到一半被发现有， 这我不行，太久了。 你们没有把那个古文缩小影印放在电板下面？ 当然不行啊！你被抓到有多久、啊？ 真的有人这样教我，但我真的不敢做。 什么？ 吓到！所以 啊，你们好勇敢哦！我觉得敢作弊 也没有做过弊， 我不敢，我胆子很小。 好像我是助教在前面，我会直接在下面翻书的那一种、欸。 怎么敢呢、啊？ 就是想挑战这个权威吧。 后来长大觉得为什么不做一下，做得很辛苦、欸。 所以那很乖的意思，你在学校你也不会，就是会很怕犯错啊、警告啊、迟到这些，你都会很害怕。 对，不迟到不早退。而且我以前在学校是被记很多功的那种。 啊、那你是妙丽类型吗？就不止怕， 我不是品学兼优、哦。我跟你讲，我的功课大家觉得我看起来像品学兼优，没有，我功课烂到爆，我都是勉强及格飞过。 但 是 你很乖巧， 很乖巧。 Okay. 我的功都是那种代表学校出去比赛，又是舞蹈班，对，得到的那种小功大功， 哦，我知道，就是最后那个学期结束以后，你的德性分数、操性分数很高的那一种。 对对对，没错没错。 那应该也是老师很喜欢类型啊，学校教官，因为你都为学校争光。 但是我们全班同学都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全班都是舞蹈班啊。 全班都在争光， 就是 高中吗？ 高中、嗯、高中大学也是，大学是啦啦队校队、嗯，也是会代表实践大学，然后出去比赛，然后通常我们都是前三名回来的，嗯，对，所以就是这种分数都很高。 我刚才讲说，如果说中师旗是用钱来收买，就是同学跟师长对他的喜爱，那可能换个角度说，你就是会，你知道很多比赛得名次， 用比赛收买， 用比赛得到那个奖，那个老师的喜爱啊。 对，可能有点像，但他买不到友情。嗯，对。可是中师旗的他身边的朋友，可能也不是真心的对待他，但是他就会觉得，我觉得大家都这样，稍微有一点点好处的时候，你可能都会跟那个人好。嗯，对，所以他的朋友都是以钱换来的。 嗯，那孝杰呢？你演的角色是被收买的同学吗？ 嗯，我演的角色叫李倩，然后就在四个人里面，他是属于比较，我觉得他跟钟诗琪的位置有点互相对位，就是不是互补，就是他可能也是钟诗琪，可能也是领导者。嗯，就在四个人里面啊，然后可李倩也是有。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的感觉是他也是有领导欲望的人、嗯、就是有操控欲的人。嗯，对，然后所以他在四个人里面也是那种说诶、欸、那你干嘛跟他好，你现在干嘛去那里，嗯，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会想控制人。 那你们两个最后就是一定会吵架啊，就火花很大、欸、 凶手就是你。 不是。 没有那么好猜。 没有这么好猜。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不会吵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就是我们在排练过程，就是我们之前在读本的时候就一直在找到底他对他的就是李倩对钟诗琪的在意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找，因为我自己高中也是念女校，嗯，然后大家就提议说，我就提议说那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喜欢，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像我身边很多女校的同学，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可能都交女朋友，就跟学校的人在一起，嗯，可是上大学之后他们都交男朋友，嗯，所以我觉得女校有一种很复杂很微妙的依存关系、嗯、就是他就是非要他这个人不可，嗯，然后可是一离开那个好像梦醒了一样、嗯、就刚好像中邪一样那种感觉。 你不觉得女生是一个很神秘跟纤细的生物吗？在场四位女生啊，因为她也是心理女性啦、 哦、心理女性、哦、OK 了解， 对对 对, 對、嗯、就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就算不只读女校，其实你有就是成长过程交过女生朋友，你跟你 就是小圈圈里面那种 连结很神秘， 真的。可是我觉得我是属于我高中的时候是属于那种，我不知道有些人会觉得那样比较拍到钉啊，嗯，然后有些人可能讲好听是比较早熟，嗯，我就是很意识得到小圈圈对我来说的违和感，嗯，就是我很不想进入任何小圈圈，嗯，可是别人就觉得，你在求什么？ 所以你在班上就是真的独来独往这样子？ 是也不会，但我那里给可能还是跟一两个女生不错、嗯、可是我就很意识得到说啊，我们现在是一国的，我们要怎么样，我很容易想要排斥这个东西，嗯嗯， 所以你说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李少姐在臭屁什么拽屁拽这样， 对， 拽屁拽，好久没听到这个 拽屁拽 拽屁拽， 对啊，是不是真的就是会对你冷处理或是干嘛，还是他们就只是口头上的闲言闲语 拖你去厕所教训一下？ 没有啦，不会到这样。可是我没有，我觉得那个女生之间那个东西真的太难言说了，就是、嗯，可你会意识得到说，你是融不进去这个大家想，就是大家都想要有小圈圈，而你不想要有时候，你其实是很违和的。 但你那时候会觉得会很尴尬吗？还是你就是很早熟，你就看开这一切，你就觉得无所谓，你们就继续你们的圈圈干嘛的？ 好像有点违，没有到那么早熟，就有点为难，就觉得说好像又不想要那被那么， 我不想要进去，可是如果不进去的话，有时候 又 会觉得有点孤单， 对， 被排挤，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就是编导是四姐嘛，嗯，然后他就有讲过说，他就读本那时候他讲一句话，我才觉得说对耶，他说他觉得学校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嗯，就是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反正你就被丢进学校，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嗯，你不会去想，我们会去意识到说哦，职场很辛苦，嗯，可是我们其实比较少去觉得说哦，学校好难哦，嗯，可是我现在他一讲，我就回想。对，学校对我来说很难呢，嗯，就跟人相处啊，或什么， 而且那时候还不够成熟，又要摸索， 对， 所以那你刚刚说你有整理出，你想要整理出李倩跟钟诗琪之间，嗯，到底对他什么感觉？后来你有整理出来吗？你们两个之间？ 我希望我们，因为我们还没进入到完整的排练，但我是希望我对他是有一种就是找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人，但那个喜欢不是界定成是欢爱或者是什么呢，嗯，就是我很需要他，那，嗯，那他如果他被别人抢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之间的这个依存关系或我们之间这条线就，嗯，就摇摇欲坠，嗯，所以我觉得，很多冲突都因此而起，嗯，就是他这边一变动，我这边就是一个 更狂暴的， 你就是被他拉着这样，就是有点像磁铁的那种感觉。 对， 哦，所以李倩跟钟世清，我们需要讲另外两个女生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还是没来就算了，我们就跳过。 另外两个，我没有，我觉得是蛮重要，因为我觉得他们四个人会是形成一个社会，就是一对，但是是不平衡的状态。另外一个女生叫周子怡，她就是那种比较人前人 乖乖牌， 对对对对， 就是周子怡。 周子怡， 哦，周子怡是，哦哦， 还 是 我没搞清楚里面那个周子瑜， 周子怡 ，他是戏里的名字，戏里的， 对，这，对对，戏里的名字，我觉得他就是属于比较，因为太怕失去东西或太怕得罪人，所以他会做出一些我们界定为双面人的事情。 哦，这好像是大家一定都有时候你会不小心成为这样的人，跟你会， 因为他也不想得罪他，他也不想得罪我，他也不想要去讨厌别人，然后他，可是他就变成了。其实拥有蛮多讨厌人， 哇！看这出戏，我可以预感到他好像是一个被抨击就看会很讨厌的角色。 哎、欸，对，现实生活就是你遇到墙头草就会很讨厌，你宁可他就是 我们这种个性的人、啊， 就要么就是 对、啊，你要嘛讨厌你就直说，你不要在那边跟我装，那边又在那边跟我 装。谁这么可怜演这个角色？ 哎、欸，这个人是新人，他叫做古云云。 是不是因为就是新人，所以你们把 他没有吧？应该也不是吧？ 好，墙头草，然后富家千金，然后跟一个比较也是领导者的角色。那第四个女生呢？ 是哎，刘思琪， 跟你 名字。 刘思彤，对对，是简曼书演的，对，他在里面就是品学兼优乖乖牌，然后老师非常喜爱，考试考100分的那种， 妙丽，算妙丽吧， 对对对，算妙丽，他是真正的妙丽， 就是我们大家被点到，然后都讲不出来，然后就是我的个性就是，我说角色个性就是会乱回答，然后回答大家哄堂大笑，他就会把古文全部背出来，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哇， 那一种，对， 他一定有鬼，他杀了钟时期。 乱猜乱猜乱猜 乱猜猜来猜去，所以当初这四个女生的角色，你们是去甄选吗？还是一开始你们就知道你们要演哪一个女生啊？ 我在试的时候， 你们每个都有试试看吗？ 其实没有试戏，但是就是聊天的过程，丁乃真导演就是希望我是钟思琪的角色，我也比较想争取钟思琪的角色，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有挑战，比较。他比较有叛逆因子，比较太妹，不像大家以往看到我的形象，所以我希望可以突破一点。我当时就争取这个角色。 可是他在里面那个太妹的氛围会很强吗？太妹， 因为太妹，我觉得其实你才是最太妹的，他是坏到骨子里。对，然后我有一点被他，就是我觉得一步一步拉着走的感觉，就是哦， 他好像默默在捏造你这样。 对，那我也要，我也有一点，我也可以学他。他开始霸凌同学，哦，好像蛮爽的。对，就是有点被他拉着走。 这是。耿如第一次演舞台剧，对不对？ 对。 目前为止感觉如何？因为我刚刚听你们在聊，你们是还才刚进去要排而已。 对，对还、我才排了第一天，他还没进剧场，但他剧场经验非常多，所以 他剧场经验太多了。 对 啊，也还好吧。所以进剧场第一次排练的感觉如何？ 我有点紧张哎，不是在表演上紧张，而是我不知道剧场会不会有什么禁忌，比如说你来之前一定要怎样怎样，你的台词一定要全部背得很完整、很熟，你才可以之类的，所以我其实紧张是紧张在这一点，但是后来经过第一次的排练之后，觉得哦，不用那么紧张，大家其实是很欢乐，可以打成一片，然后互相讨论自己的想法或是创意的， 那孝杰呢，当初也是一开始聊。就觉得这个角色就是你的吗？ 没，我不晓得四姐是怎么安排，但她那时候有说她觉得她是比较属于我演李倩，但如果她觉得她希望我先看剧本，如果她如果我对周子怡比较有想法， 墙头草有 对比较有想法的话也 OK。那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说，我还是觉得可以挑战李倩的原因，是因为李倩她其实，在故事中，在剧本里面，她有一蛮，这其实就是一场戏，可对我来说那场戏很强烈，我给我的印象很强烈，就是她在家描述她在家里面发生的事情，就她是跟妈妈跟妈妈的同居人住在一起，所以她其实在家里的那个。你要说得到的爱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我觉得那个爱是畸形的，就是妈妈可能会说来来，我们帮你庆祝，然后爸爸，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个人说不要叫我爸爸，我不是他爸爸，这种，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一个生长在非常幸福健全的家庭来说，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冲击的，所以我那时候还是希望是演李倩的原因，其实有一部分是我想要知道，我想要去挑战看看，在这样子环境之下长大的女孩子，她会衍生出什么样的。 情绪，嗯，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还 是希望是演 这个角色。 对， 花痴花到底是谁下的中时期，这四个女生她们之间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聊哦。 剑歌金曲 暌违14年，安德烈波切利全新跨界天籁 C 真好。 I close my eyes and I'm seeing you everywhere. I step outside, it's like I'm breathing you in. 媲美上帝美声，人世间的第八大奇迹。波切利父子首度真情对唱，不到一周刷新跨界数位纪录。集合乐坛天籁美声，幕前幕后空前绝后，红发艾德、乔许·葛洛班、Dua Lipa、阿妹等巨星跨刀，震撼乐坛。Time to say goodbye 幕后团队绝响创作，邀请天后阿妹跨刀世纪对唱 If Only， 上帝美声安德烈波切利 C 真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没人看的时候你诚实吗？诚信的重要 SUM 最知道，坚持实在，不管有没有人在看，严选好车为您优先把关，实在就是 SUM。 用爱点亮弱势孩子的未来。今年爱机会台东地区国小补救课程的24位毕业生，为了庆祝完成小学学业，透过爱心企业的支持，他们勇敢搭上4层楼高的热气球，完成结业式。这群孩子过去3年来，每周至少有4个晚上跟着爱机会的老师免费学习英文与数学。他们从基础开始学会一个观念后，通过检测再继续学下一个观念，按部就班培养扎实的能力。目前这群孩子都已具备小6程度，可以顺利衔接国中课业。这对教育资源缺乏的偏乡弱势学生来说，是最好的人生礼物。教育是弱势孩童改变命运的钥匙。捐款支持，请洽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官方网站。 大家好，我是星光医院洪子仁副院长。2018年台湾医疗科技展，现场有多项检查体验，让您拥抱健康，点亮乐活人生。11月29号到12月2号，南港展览馆，最会来了解健康，体验聪明科技。 听见今年冬天最深情的歌，超人类新人廖博雅，会不会你也想念我？ 会不会你也想念我？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长大了吗？世界不完美吧？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味道。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的表演工作坊的花痴花的演员来到现场，让我们欢迎孟耿如还有李少杰。 Hello 大家好。 诶，我的掌声呢？ 掌声呢？ 哇， 自备 反应真的要很快。刚刚就是我们只要关麦的时候，然后开始就是舞台剧新手会有很多的问题，就是会发问。嗯，刚刚提到了关于忘词怎么办呢？前辈忘词怎么办？ 我已经变前辈了， 你是前辈， 我是前辈。好， 是不是我们想要那舞台剧演员，你就算你忘词，对手就是会把你救回来，真的没有就是两个人都救不了的状况吗？有这种情况发生？ 我是没有遇过啦。 嗯，欸，有遇过那种就是真的很难相处的演员吗？因为基本上就是 什么意思啊？ 你这样他敢回答吗？ 就是因为，我想听你怎么定义难相处。 因为譬如说忘词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戏可以继续下去嘛。所以如果你忘词的话，假设今天我忘词，然后你跟我对戏，你可能就会可能先提一提你下面要讲的话，然后我就会想起来了，我就可以、 okay. 我们就可以继续下去。有没有那种就是我们演对手戏，然后我真的就是要看你好戏的那一种？ 你太过分了吧，到底是有多惹他不开心？ 我自己是没遇过，但我就是相信会有，因为我觉得排练过程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当然这几年接触影像，可是我觉得排练对我来说一直都是我很难以取代的，我在人生中就是 排戏吗？ 对，排戏，对，因为我觉得排练是完全可以认识一个人的一个方式，当然表演也是，你刚才看他的作品，已经看到成品，当然也可以看到。可是排练过程中是，像对我来说，有时候不知道，可能演了一些戏之后，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排练过程不愉快，然后戏好，我也不想要是这样， okay. 对，所以我觉得，绕回来你刚刚讲，就是我觉得一定，我觉得搞不好真的会有你说的那一种状况，就是他们可能在过程中是真的不愉快的，对。可是我 觉得目前你是还好是没有遇到这个， 因为我觉得我至少我自己在被训练的过程中，跟我自己的信仰都是觉得观众来了，你绝对要对他们负责，他们没有必要承受你今天的任何失误。然后就像之前看《一师到底》的时候，就我觉得那个最感动，对我来说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剧场精神，是 show must go on 这件事情，所以大家真的都会帮你帮你什么。像我之前有一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没带到，就我之前演 return 的时候，就整个演完，然后最后要拿出那个神奇的门把。 所以那门把是最重要的、啊。 我没带到，反正总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没带到，因为我平常也不会犯这种。然后另外一个演员，他就是在一个很 去拆成品的门， 没有，不是，那是一个道具。然后他就是在，他就突然加了一个拥抱，但我对在上场他加了一个拥抱，想说抱我，然后想说干嘛抱我？但我就当然也是做戏，就坐过去。他就在那个抱的时候，把那个门把放进我的口袋。 哎呦， 天 哪！ 那门把从哪变出来的？ 没有，门把其实就在台下，就在侧台， 是那个道具，他忘了带上台， 然后他发现了， 对对对， 那样子。 对，就是可那当然可能侧台有人 call 他，就是说少杰没带到，你一定要把他带上去。等下你上场的时候就要摆。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就是大家一定会想要帮着你，所以耿如千万不用担心。 之前就是我也听阿德姐分享说，剧场一个最神秘的东西，大家因为要用尽全力完成一个东西，所以你真的可以感受到互相帮忙跟推彼此前进。就是虽然那么多前辈在你身旁跟你说啊，第一次你真的放心，你一定学到很多。但你个人第一次挑战舞台剧，你有最担心的吗？ 最担心的太多，所有都担心、啊、 连票房也会一起担心吗？ 当然啊、我光是刚刚我说我第一次进剧场，在剧场就担心了，更何况上台之后。因为我自己最近在唱歌的经验是，我在唱现场的时候，我明明不会忘的那个词，我居然忘了、那个 也是一片空白 的。对，所以我就会觉得 是因为紧张吗？ 我不知道我哦，对，紧张、 okay, 因为紧张、可是那个词就像你不会忘记椅子叫做椅子的那种感觉，对，你怎么可能忘记？不可能！ 提前进入阿兹海默症这样子， 我就主持人就说好，那再给你一次机会，然后我再唱，我又再忘了。对，我就很怕我到时候上舞台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那你后来唱那个你那个坎，有时候你一直卡在那过，对，你会跨不过去。 我那天心情超差，然后我记得那天我是录那个型男大主厨，那菜都乱做， 慌了， 对，很慌张，很慌张。 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花痴花最值得看的就是第一场。这出戏其实是明年，对不对？ 对，过完农历年，过完年的那一周。 对啊，怎么这么早来宣传啊？ 因为可能后面让你们好好的全力冲刺，趁现在你们就是心情还很开心。昨天我第一次进剧场，还很放松，可以来宣传。 Okay, 所以你们会记得时间吗？ 12月15号，是第一场， 是 12月15号 ， 然后嘞， 在台北演4场，在城市舞台 是， 然后再来就会到台南， 中立、台中、 新竹、高雄。 嗯，详情你可以洽那个两厅院的售票网， 嗯，或者是联络表演工作坊。 是的，花痴花呢，刚刚提到就是，就是女孩的成长过程当中，然后有很多很细腻的情绪，然后彼此影响，可是你不知道那个影响是正影响还是负影响。嗯，那刚刚你们有说到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两个都是乖乖牌，嗯，所以你们也不会有经历过什么欺负人的那种桥段咯。 没有， 好像真的， 或是你们在跟女孩友情成长过程当中，你们曾经觉得有被伤害过吗？就是那种为什么她跟她比较好了，为什么跟我比较不好了？你们也都没有这种情绪过？ 欸，我好像这样过，欸， 这种是一定有了， 就是那种同学，你们觉得你们是好妈吉，结果渐渐的你的那个好妈吉开始跟别人比较好，但是没有原因的，我也没吵架。我记得对我那一阵子上课的时候是回家会哭的，后来想说那又怎样？ 应该要很多年后才会觉得那又怎样吧？ 对，可是当下你就是好在意，好在意，你好像他是你的男朋友一样，你很在意他 的，那个在意程度那时候会有点混淆，想我是爱他吗？ 对啊，自己吓到了。 对， 但你们的个性是敢去问对方说为什么你远离我的感觉，或是为什么你会离开我吗？ 我那个时候好像有去问，哦，但我忘记答案是什么了。对， 那看来八成他的答案也是蛮敷衍的。 对，好像就是 没有为什么， 也就没发生什么事。 对，好，我那质问的方式当时好像一副是人家劈腿一样，但其实 我懂， 该不还在他的桌子旁边边哭，就是为什么？ 没有到这样了，是没有到这样了。这唯一的一次就是我记得我在意友情，在意到变成这样子。对，后来好像就没什么这样的事发生。 所以少杰你也是会去问对方怎么会这样？ 我记得我好像国中开始就是那种同学之间的感情就对我来说影响很大。我好像还写信给一个同学说，没有，国小就写信给同学说什么他都什么都不理我，然后还乱用成语，我还写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然后那时候我妈，对，我妈还看到那个信，她想说我是有同性倾向还是什么，她问我，然后我就说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那么对你那么好，你怎 么 不理我？然后我妈就说 发现很尴尬， 对，然后我妈说那你可能有点用错，因为我妈也是老师，这样 还用红笔圈起来说 你可能有点用错，对。然后到国中啊，高中就都会有那种两三个好的不得了，就是，对啊，我们国小的时候是，你可能小我几岁，国小的时候是那个《还珠格格》正在播啊，跟我最要好的那个看完一个小时，还要打电话给他讲一个小时刚才的剧情有多无聊， 这么认真。 对，就是那个亚太电信，你知道往内户打不用钱， 对，那是高中大学之后，对，然后到高中然后高中变成反过来，就是变成我如果怎么样，我另外几个朋友会很在意我。然后暑假就没见到面，他写万言书给我，收到信这么厚，然后里面就在写说，就这段时间没有 李少杰，你的罪状如下，罄竹难书。 没有一起上学之后才意识到说，就怎么样又怎么样，现在回想那简直就是情书来着。 你们现在还有联络吗？ 还有联络啊，大家都各自交男朋友结婚什么的， 但你们感情还是很要好。 对，但可能当然没有像以前那么紧密，可是就现在回想就好好笑，怎么会这样。 所以你们四个现在还没有很密集的一起排练，对不对？ 对， 还没。 所以也不知道最后四个进剧场是不是会真的会培养出，你知道四个女生好像， 搞不好我们就真的开始勾心斗角。 怎么办？不要好不好？ 因为以前我看有的演员会说他可能比如说他那个角色假设很孤僻好了，他可能在现场就真的是不跟大家互动，让自己进入那个情绪当中。那你在剧场排练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我在现场也要常常维持住。 舞台剧好像是不是比较难做这样的事情啊？ 对，因为我觉得跟电视不一样，电视只是你即刻就要演了，你当然要进入那个情绪，可是只是在剧场，你是明年才要演的东西，你现在就进入，那也是很辛苦的。 对，维持一半年这样的情绪。 梦梦每次进剧场，然后就花很多钱，然后就 对，来拜托，那嘛，现在可以开始了。 所以前面都还是在互相丢啊，看能抛出更多的梗啊，或是更多互动的阶段，然后后面那个角色会慢慢发展成什么样子，就我们敬请期待就对了。 没错， 刚刚有听到你们私底下在聊一个问题，好像还没有听到少杰回答到，但我个人好奇，就是刚刚耿如在问说，你要如何维持你未来要演这么多场？你每一场的能量要去哪边找，让它可以维持一致性，每一场都是那么的好，那么的满？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对我来说这样讲有点不负责任，但我其实还蛮仰赖别人给我的东西。就是我们一起排练，然后我们其实会产生一个 会有一个氛围跟力量。我觉得就以你刚刚讲那个手把那件事情好了，如果我有幸看到你忘了带手把那一场，我觉得那个东西是超级真的，因为我突然就是我要抱你，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你就顺着来抱，抱完以后发现你带了我的手把，然后那个手把会是更有真挚感觉的东西。对， 所以我觉得剧场，我觉得而且因为我觉得其实坦白说，台湾剧场很难经营，所以其实有很多剧团，他其实排一样，我们排一样那么辛苦，排两三个月，最后只能演四场。那表演工作坊，我觉得已经是对演员或者是对整个剧场环境，已经是非常非常慷慨的一件事情，就是它让我们有很多演出机会。所以像这个演出，我们辛苦排了2个月，我们可能会有9场甚至超过的演出。那可是对有些演员来说，他就担心说，我要怎么维持在九次那个高张力的状况。那我不是说我就完全不担心，可是我其实我一直觉得剧场真的就是完全是当下性的东西。就说你在家里怎么样揣想，怎么样准备，等一下我要他怎么过来，我要怎么瞪他，我要怎么杀他，我要怎么表达我的情绪，其实对我来说上台都是归零的。 都是一个全新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跟电视真的是完全不太一样的路径。电视你可能只要盯，不是只要啦，当然也有很不一样的状况。它有些时候你可能就是盯3分钟已经很长，3分钟戏已经非常长。可是这个是你一上台，有时候是120分钟不下台的。对，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你必须要相信你自己可以，你必须要相信你的对手可以，你要相信剧本给你的支撑够，你要相信你对角色的理解绝对够，然后相信你就是此时此刻。讲起来有点悬，但我觉得 活在当下， 他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这件事情。 那最后呢，可能要请钟诗琪本人来再跟大家宣传一下，欢迎大家在明年的时候进戏院 救他， 对，来看看这一场花痴花。 我的人生第一部偶像剧即将在明年， 不是偶像 剧、不是偶像剧，舞台剧。哎，偶像剧讲习惯了。我的人生第一部舞台剧呢，要在明年2月开始上演了。然后呢，是跟表演工作坊还有很多很优秀的演员一起。第一场呢，就会在明年的2月15号。我是要把每一个场次都讲出来是不是？ 也不用，没关系，你就欢迎大家可以上脸书看，就是去搜寻。 对，反正资料非常好搜寻，大家可以去表演工作坊的脸书上面，或者是我的脸书上，或是少杰的脸书上，都会公布最新的消息。 人家都说演完剧场之后就会爱上剧场，然后离不开这个地方。 我听过，他说那是一个深渊。 对，会叼住。对啊，所以未来你可能会更忙碌，你知道，你就再也离不开舞台剧了，然后你还要继续演戏，然后你又要发专辑，太累了。 那就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这么用心的作品。 好，希望大家明年可以来看看到底是谁杀了钟诗琪，看这一部花痴花。今天谢谢两位， 谢谢。灯亮代表断讯，那我就必须开麦，然后通知那个 工程人员快进来解救我们，因为 RCS 完全没有反应了。 那就我们现在应该是要进广告的阶段，但进不了广告，我们在等别人。对，我们在等来的同时，那只能请两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花痴花。 多宣传。 这就是如果在舞台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果 对方没有讲话，那现在该怎么办？然后我就不停在接下来的台词，然后对方还是一直冷眼这样看着我的话。 没有这么不专业。不会吗？ 是我们在台下看得很不专业的感觉。 可是声音出不来。 好好玩哦。我第一次在电台看到这个状况。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进了广告，然后广告的声音迟迟不出来。 是我们戏的磁场太强大。 那来了来了来了。 现在观众听到。 不曾如此威胁，危险从未这么甜美。英伦危险甜心 Dua Lipa。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公，我要生了。 我 怎么不知道？ 是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要帮我升等啦！买指定航线能用经济舱价格买商务舱机票哦。 那我呢？ 限量只有500组，你赶快也办一张啊！而且12月底前首刷礼加刷卡优惠，最高可以获得50000里，至少能换2趟台北东京来回机票哦。 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越刷越好玩。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大家好，我是唐家龙。每当生活中遇到困难与挫折，身边的老朋友总是给我很大的帮忙。在高龄化的社会里，老人家也有许多问题需要协助。只要您有任何老人方面的问题，一通电话打给老朋友专线0800228585，0800228585，爱爱帮我帮我，老人家的问题让老朋友专线帮您解决。 音乐旅人张雨晨十年磨一剑，加盟种子音乐，个人首张创作大碟，同名主打《黑白》，11月8日暖心上线。 Sick Music 种子音乐， 我是 Kevin 廖博雅。 最后的拥抱，我没有退缩。你眼中的我，是不是为爱执着？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会不会你也想念我？ 若开始只是牵肠，谁料到最后病入膏肓，看过世上的反复无常，自然会懂喜爱的取向。甜言蜜语只是假象，人生需要幸福的包装。早知感情这样又还健康，何不当初小心谨让，曾经朝思暮想，才会念念不忘。拥抱了，亲吻了，就忘了那记耳光，当初有多么响亮，欲语还休的谎，欲走还留的谎。疯狂过，执着过，挣扎过，才知别人的情投意合只是忍让，一旦爆发就防不胜防。平静生活里风暴在酝酿，笑容背后杀机暗藏。曾经朝思暮想，才会念念不忘。拥抱了，亲吻了，就忘了那记耳光，初有多么响亮，欲语还休的谎，欲走还留的谎。疯狂过，执着过，挣扎过，才知别人的蜜糖是我的砒霜。啊， 情情人一场，何苦两败俱伤，平淡了厌倦了就忘了美好时光，并不是凭空想象，抓心挠肝的痒，痛彻心扉的伤，疯狂过执着过挣扎过，发现昨天的迷藏已变成砒霜。 崔子格的歌曲《砒霜》，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到了最后首歌的时间，跟你说声再见了，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你很棒，再见， 他是严正兰 I don't 姑息、 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某一天突然被这首歌洗脑一直姑息、欸、 那他就成功了，你下一步应该就会跳他那个舞蹈。 天哪、啊、大家不要姑息，为了每天笑嘻嘻，绝不能姑息，养自己的肩。 哼，不行，你不要姑息，我不要姑息，大家不要姑息， 姑息姑息姑息， 为了每天笑嘻嘻，绝不能姑息。 养自己的肩，姑息， 打败姑息你这个坏蛋，我是小超人，发现坏人一个个消灭，绝不留情。哎呀，姑息，我好想睡觉，我就是超人。哎呀，快起来，作业还没写完。 姑息，姑息，姑息，为了每天笑嘻嘻，绝不能姑息， 养自己的肩，好吧。打败姑息你这个坏蛋，我是小超人，发现坏人一个个消灭，绝不留情。哎呀，姑息，我好想刷屏，呼叫小超人。出手，你有没有缺？呼吸，呼呼吸，呼吸，呼呼吸，呼呼吸，打我呀，笨蛋。 横扫全球百万销售，2018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Lady Gaga 再创个人生涯巅峰，首位同时称霸专辑、单曲及电影票房三冠王的流行艺人。 内线全面失守，问鼎奥斯卡格莱美的完美演出，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您好，我是苏贞昌，对新北市我有最深的感情，最好的经验。我当选市长，不但要为长辈装假牙、垃圾袋降价，还要拼经济、做建设、创造就业机会。我要用我一生的经验和功夫奉献给新北市。11月24日投票，拜托您支持一号的苏贞昌。苏贞昌，感谢您。 欢迎光临，随便逛逛啊。 一楼店面啊，容易招人气，但有时也会招来不速之客。幸好啊，我有镇店之宝和泰产险商店综合保险陪我一起顾店，大小意外都能赔，营业无后顾之忧，和泰产险最保险。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徐军，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